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四级左右，阵风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急转四级左右，阵风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会为大家送出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财经信。在财富访谈时间，将会和现场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聊聊教你如何买保险系列节目。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也将继续跟大家进行案例分析。好的，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财政资金的本质特征。对于预算管理而言，公众不仅关心财务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9月底公布，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要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资金浪费。对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和专家进行了解读。预算是政府活动和宏观政策的集中反映，是规范政府行为的有效手段。一个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算管理水平。预算绩效是衡量政府绩效的主要指标，本质上反映的是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工作绩效。意见聚焦解决当前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力争用3大推动政府效能提升。第二，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机制正在形成。2016年以来，财政部建立健全重点绩效评价常态机制，每年选择重点民生政策和重大评价，部分评价结果已应用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今年财政部选择15个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随同2017年中央决算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包括湿地保护与管理、贫困白血病、先心病儿童救助等。中央部门对2017年所有一级项目、二级项目预算执行结果开展了绩效自评。在中央财政推动下，大部分省份积极探索预算绩效管理改革，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和组织体系初步建立，绩效管理的范围和层次不断拓展。目前14个省份已经将绩效目标上报人大审核，并随同部门预算一起批复。其中河北、湖北、湖南等已经覆盖所有省本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和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北京、山西分别覆盖500万元以上和300万元以下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第三，重支出、轻绩效，办事和花钱两张皮等问题亟待解决。 尽管近年来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重投入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意识，尚未形成讲绩效、重绩效、比绩效、用绩效的社会氛围。同时，绩效管理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尚未覆盖所有财政资金，贯穿预算管理全过程。一些领域财政资金低效、无效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追责问责机制不健全。绩效管理对中央部门和地方预算的约束力不足。此外，地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展不均衡。东部和部分中部地区改革力度较大，个别地区进展缓慢。地方预算绩效管理呈现上热下冷局面。省级层面态度比较积极，工作推动较为有力，大部分市县改革动力不足，工作相对薄弱。意见要求，要完善预算绩效管理流程，制定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和实施细则，引导和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使预算绩效管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明确预算绩效管理责任主体，提出权责对等原则，赋予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更多的管理自主权，同时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财政调整挂钩机制。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富访谈时间。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在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也就是咱们的财富私人定制，继续跟大家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是教不同人买保险这样的一个系列哈。那么今天关注到的这个被保险人啊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聊过天伦之乐啊， 对， 也就是一家从大的到小的再到相对来说长辈哈，每一个人都囊括进去。但今天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群体适当的缩小一下，我们讲讲小家。哎，所谓的小家一般意义上就是说三口之家， 对， 但是现在比如说开放二胎了啊，很有可能就是四口之家。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结构为单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关于他们啊，如果跟您的情况相符，在购买保险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什么？ 对， 听到几声对啊，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还是咱们接到的朋友啊，保险培训师李鹏，欢迎。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这个三口之家、四口之家啊，总会让人想到非常甜蜜啊，非常温馨啊。当然不是说我们在关注这样的一群人买保险的时候就要忽略我们的老人，只是我们也是关注到不同的群体，他们可能在购买保险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 对， 今天主要关注的就是父母和孩子。 对， 这个没问题吧？ 对。 那关于三口之家、四口之家这样的一个人群，它主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我们统一的来分析一下，大概哈，夫妻两个一般还处于人生的这个巅峰期。 对 啊，就是用那个电影当中的台词，就是现在正是我事业的上升期。 上升期 啊，一般是30岁到50岁之间， 差不多这个年龄、 啊、对吧，也是家里的顶梁柱，有一个或者两个孩子哈 啊，而且这个孩子的年龄这个相对跨度比较大，有可能是刚出生，有可能是已经是少年期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假设他们现在比如说没有考虑老人的问题，因为老人那边比如说也是有保单的，或者说也是不用担心的哈。当然我们在其他节目当中也分析过了。 对。 关于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保障计划。 可以。来。 那首先就先问问哈哈，这个李鹏感觉都跃跃欲试了。三口之家或者四口之家啊，购买商业保险的多吗？ 在我身边，基本上就我的同龄人当中，只要是有了孩子的话，基本上都已经买过保险了。 嗯。 如果有二胎的话，就这一两年。可能就会再选择给新生的小宝宝购买一份保险产品。 是， 对，这个购买保险的我们说的这个频率或者说覆盖面还是非常高的。 嗯，但是基本上也都是先大人后孩子。 基本上都是先孩子 后大人。 后大人。 嗯，你觉得对吗？ 肯定是不对的呀。如果是先给孩子买， 后给大人买没问题， 嗯， 但是如果只给孩子买，大人不买，那这肯定是错误的。 是，所以如果在听节目的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啊，一定要给自己把这个保险也做足了。 对， 那对于比如说这样的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他们主要面临的一个风险是什么？或者说他们一般有什么特殊性需要保障的一个特殊性呢？ 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从保险最基础的这个保险产品，从我们的意外到我们的医疗，再到我们的重疾，还有我们的这个理财，其实到了我们说这个30到50岁，可以是这个人生或事业的这个成长巅峰期。 是， 但同时在保险产品的需求方面也是最旺盛的。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这种情况之下，一家三口所有可能面临的风险都会出现。 可能面临的风险都会出现， 比如说意外，或者说我们的重疾，或者说医疗，还有理财，我们的这些需求已经完全都出现了。 这个我就要打一个小小的问号了。 嗯， 你要说意外，可能相对来说，在这个三口之家当中，发生意外，可能孩子这边的几率会高一些。 有一个意外是什么呢？就我们可以想一想，我身边许多人的一家三口在周末的时候，如果不加班或者没有其他的应酬的话，基本都会出去玩。 对，陪了孩子嘛， 陪孩子。 嗯， 可能近郊、远郊或者怎样。 嗯， 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于意外的防范还是非常重要的。 啊，那我明白，那这点我也认同。那刚才除了意外，你还说到了什么？ 像我们的医疗还有重疾。 医疗重疾这个我也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我觉得就小孩来说，可能我们最先要关注到的是孩子的这个意外险 啊， 对不对？但是重疾无论是正当年的父母还是孩子，我觉得相对来说它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为什么还要划作到这个范围当中呢？ 40岁左右可是重疾最高峰发生的一个概率的年龄段。 是吗？ 对。 哦， 尤其是当我们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事业也有成了， 嗯， 那肯定要在职场当中面临着这个压力，不管是加班啊还是这些工作的压力其实也非常大。基本上我觉得在这种年龄段的人可能身体啊处在亚健康情况比较多。 嗯，哦，那你这么一说我也理解了。刚才还说到什么了？ 还有医疗嘛，就相对于其实我们重疾跟医疗也是相同的。 嗯， 那同时因为我们也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 嗯， 所以在理财这方面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利用我们的保险产品来去分担一下风险。 嗯，那我明白了啊，就这些风险需要保障。那对他们来说，你觉得最容易遇到的问题有哪些呢？ 就是我觉得最容易遇到了，其实就还是意外和重疾这两方面。 意外和重疾， 对。 所以如果说要买保险，首要考虑的也是这两类。 对。 那我再问一下啊，因为刚才你也讲到，比如说啊，周末啊，父母不需要加班啊，一般都会选择带孩子出去玩。 对。 那关于，因为你刚才也讲到这一个环节上可能会增加某种程度上啊，增加他这个怎么说呢？意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对。 那关于比如说，周末这种出行，无论是自驾游还是我们去郊区还是去野外，这样的一个游玩的方式，有没有一些针对性比较强的保险？ 那就是我们 意外险。 意外险，而且可以从两个角度。 嗯， 第一个就是我们人的意外险。 嗯， 第二个就是我们交通工具的意外险。 怎么讲啊？人的意外险就是我们平常理解的， 哎，对，发生了风险。 嗯，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我们是自驾还是乘坐交通工具， 嗯， 还是乘坐第三人的，就跟我们没关系的人的车， 嗯， 这一定要区分开， 是， 都不一样， 嗯， 那区分开我们哪种，如果是自驾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自驾当中的一个交通意外发生防止这么一个风险的产品。 嗯，这个风险的产品跟我们平常通俗上理解在车险当中所囊括的这样一个保障是一样的吗？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个车险可能保的是别人。 嗯， 我们说三者或者从车的角度去说， 对， 但是这个产品保证的还是我们自己开车的人或者其他的乘客。 啊， 对， 我明白。但实际上这两者即便是有重合，它也不会有矛盾。 如果啊，一旦我们说发生了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 嗯， 那都是一起赔付了，不会说选择两个，也只选择一个赔付。 嗯，明白了。那比如说就是包括野外游啊，自驾游。 对 啊，这是自驾游。那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你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公共交通。 对， 公共交通一般的话，我们理解为，比如说我们上车购票，实际上这个票就是我们的一个保障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凭据。 对 啊， 或者说地铁， 是 船、 公交车、 火车， 哎， 都可以。 对， 那这个他的这个保障跟我们的保险保障也会有重合的地方吗？ 比如说拿我们的这个经常遇到的一个航空意外险，当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可能会选择一个20块钱30万的这么一个航空的保障，那这和我们自己去选择购买的商业的交通的风险是完全没有冲突了， 就都可以， 如果发生风险都可以赔付，对。 那比如说到野外了呢，有没有什么像针对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遇到猛兽，或者说遇到一些陷阱，或者说滑了坡了磕了摔了， 野兽跟陷阱呢没有这个这么详细的一个产品， 也都囊括在了意外险当中， 囊括。但现在有一种比较就是特殊的，就是我们的这种极限运动的意外险，那它可能就更精确一点，比如我们蹦极或者滑雪类似这种的，如果发生了风险的话，它有一个专门的赔付。 这个一般是哪种赔付，或者怎么来赔付呢？ 也是赔一笔金额，比如当我们如果发生了重大的，比如说我们的残疾或者说身故或者意外的时候，是一个定额的一个赔付。 但这个一般情况下，即便是我们蹦极或者滑雪，我们在购买门票的时候其实也等于是上了一个保险， 对，这两个同时也是不冲突的。 对，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啊，无论我们平常是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说是到公园去，或者说是到哪个极限运动啊参与，它的这个门票啊实际上就是你作为这个一个保障的一个凭证， 对， 对不对啊？所以提醒大家，这个东西不光是你的一个进场的一个许可，它其实更大程度上也是对自身的一个保障， 对，就是有证据嘛， 对， 固定的一个场景跟时间。 是，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这个三口之家也好，或者说是四口之家也好，这一类人群他买保险的优势一般有哪些呢？ 其实我知道啊，咱们主持人这个套路， 主持人的套路， 对，说完优势肯定就要问劣势了 啊，是吧？ 对， 那您先说吧。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啊，其实可以结合在一起说。优势和劣势有两点， 各 有两点。第一个优势跟劣势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购买保险时候的资金。 购买保险时候的资金，这个算是优势， 也是劣势 啊， 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怎么讲？ 因为可能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起来啊，成家之后我们的收入或者可支配的资金要相对的再充裕一点。可能我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能选择的产品和额度啊就能再高和广一点。但同时因为我们有了孩子，可能我们的支出相对应的也要一个增加。 对对对。 尤其孩子可能花的钱比我们成年人还要再多。 是。 所以这既是一个优势也是一个劣势。 这个确实是啊，就等于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在一个中间的这么一个阶段。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要看我们如何去进行这个保险购买方面的资金的安排。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所谓的双十原则搬出来的话， 也是可以通用的。 也是可以通用的。 对。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提到一下我们所谓的买保险的双十原则。 对。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三口之家，是夫妻两个有收入，孩子没有收入。那比如说就是夫妻两个人年收入的10%我们用来作为当年的保费。 对。 无论你购买多少保险，只能花这么多钱。 对。 大概齐吧。 10到15其实都可以。 对。那双十为什么是双十？第二个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拿出来10%这样的一个年收入的比例购买保险，购买的是我们年收入10倍这样的一个保额。 对。 哎，我这样的一个描述不知道大家清楚不清楚啊，就是在基本上啊，在购买保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一定程度上的遵循这样的一个双十原则。 对。 多一点少一点其实无所谓，没有那么严苛。 对。 但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比例。 对。 那来，李鹏接着给我们来讲啊。 其实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优势或劣势，就是我们的资金。 资金。 那第二个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其实就是相对于不同的人群。 相对于不同人群。 对。比如说针对于我们的小朋友，那可能我们在选择购买保险的时候啊，它的体检和审核就非常轻松。这是一个优势。 是。 但相对于我们的父母，对于我们自己 中年人 、那可能在体检或者说审核的时候啊，有的人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小的问题。 比如说呢？ 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一些慢性的疾病，糖尿病或者说高血压，或者我们长期处在亚健康的状态之下，那可能在体检尤其是购买保障类产品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困难。 是。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普及一下，但凡是这个关于保障类的或者身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保险，绝大部分都是需要体检的。 看我们的额度，如果额度啊基本在50万以上的话，可能都需要进行一个体检或者健康告知。 对，所以绝大部分嘛哈。 对。 而且关于保险的这个体检一定是存在怎么样的一个规律，你越年轻 这个检查相对来说会越简单， 对， 对不对？ 甚至都不查你。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个保险关于身体健康的这个检查就会越来越详细，越来越复杂。所以如果说啊，你想早点买保险，或者你想买保险的话，还是越早越好。 对， 对不对？这个其实跟你身体的状况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 它只是根据你的年龄来判断你的这个保险，它需要啊，比如说五道工序还是十道工序。 对， 嗯。 另外，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有一点想补充的啊，就是对于同样的一种疾病，医院和保险公司的体检的部门，我们说有两种医生嘛，一种是在医院里的医生，一种是在保险公司做体检的医生，他们两个人在看待同一种疾病的时候，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具体来说一说， 比如说一款疾病，我们不说具体的这个病症啊，医院的大夫看你现在这个病对你有没有影响， 医院大夫看现在对你有没有影响，对 对，如果现在影响不大，可能简单给你开一点药，因为也要防止这种过度医疗嘛。 是， 但是保险公司的大夫医生在看你这个病，他会看你十年之后这个病对你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保险在购买的时候也没有说一年两年的保障，基本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终身。他就会考虑你现在可能简单的一个咳嗽或者一个发烧或者可能肺部或者肝部的一个小的疾病，他可能就会考虑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个会不会变成一个理赔的风险。 所以其实如果严格意义上讲的话，还是医院的医生更关注我们身体的健康， 对， 而这个保险公司的医生他只是关注到，因为保险公司嘛，他肯定会关注到你想要购买的这款保险产品啊，是不是存在一个 风险， 对 对， 风险，所以这一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对 啊，那另外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经常也问过，那对于三口之家一般也是需要几张保单 的？还是那句话，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没有说具体的，比如说就我们要从三张起买或者买到七张为止，肯定是在结合我们的一个经济收入还有身体状况的情况之下，不影响其他的一个生活和我们的工作的开支，尽量保障越充足越好。 对，而且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再提到过，可能如果说分一个轻重缓急的话，首先呢应该就是所谓的意外险， 对， 其次呢下来是关于比如说这个大病 还有 医疗 这方面， 然后再其次呢可能关注到的是一些 理财呀、 涉 及到这一方面的 再其次那可能就是比如说传承， 对 啊，这一方面啊，大家也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轻重缓急自己来选择哈。好的啊，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财富大搜索，我们一会儿见。

一个保单只有一个被保险人没问题。 对，但是现在这款产品呢，一张保单最多可以有四个被保险人。 一张保单可以有四个被保险人， 四个被保险人， 这个挺新鲜的。你来给我们详细说说。 这个被保险人从零岁到五十岁啊，六十岁， 零岁到六十岁 都可以， 都可以，只要是符合这个年龄段的，我们可以保四个人。 对， 最多 对，也就是正常结合我们的一家三口或者四口的话，就是父母跟两个孩子。 嗯，那他保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保的是医疗当中的一个产品，就是住院还有门诊。 住院还有门诊，就专门是针对这个的， 专门是针对这个的。 这个已经在我们国内的各大保险公司都已经推行了，还是具体的是在试行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保险公司都有，但是那几个大的保险公司主流的产品当中都已经涉及这个产品了。 嗯，那它跟我们平时所关注的单项的，就是单人的这个医疗保险有什么区别呢？ 为什么说这其实啊是一种家庭保单当中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包大揽。 大包大揽， 对， 这不是个好词儿啊，觉着。 有好也有，有正面也有负面的按这个说法吧。 啊， 我们先说好的地方。 行，我听一听啊。 好的地方呢，就是一张保单在管理起来非常方便。 这个倒是。 同时，它是一张保单共享保额。 怎么讲？ 如果我们选择，比如说我们的住院的是一个300万啊，应该可以选择100、300、500、500万这样的一个额度。 嗯。 那这四个人是共享这一个额度的。 比如说我们四个人500万，或者说三口之家500万， 对， 就是甭管谁用多用少，反正总额就是500万， 就这么多。一年我们每年进行一个清算嘛， 嗯， 这一年之内我们是这几个人共用一个保额， 嗯， 所以它相对来说就便宜，肯定一张保单四个人同时购买要比四个人单独去购买在费用上要便宜很多。 嗯， 我前两天做了一个测算，如果我们是做300万保额，父母都是35岁， 嗯， 孩子0到5岁一个，5到10岁一个， 嗯， 那加起来这一年的保费大概是2500块钱左右， 嗯， 就是非常合算， 非常合算。 对， 那它保障呢？保障方面有没有就是跟我们单项买的这个， 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嗯，那这个算是它的优势哈， 算是优势。 那优势还有哪些呢？ 就是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说这个方便管理， 嗯， 而且是一张保单，我们一个保单服务员就如果发生风险的话， 嗯， 那一次操作就可以 保全家。 对， 嗯，那 相对的劣势， 对， 劣势肯定就是因为我说这个大包大揽啊， 嗯， 可能它就是太大了，所以这个可能只是一个最基层的或者一个最补充的最简单这么一个条款。 嗯， 那我们如果要是想让这个家庭的保障更稳固， 嗯， 在购买这款产品之后，我们还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需求再去单独购买一份保单，这也是不冲突的。 那我如果说我再单独购买的这个保单的话，一般你推荐的是 最基层的或者一个最补充的最简单这么一个条款。 嗯， 那我们如果要是想让这个家庭的保障更稳固， 嗯， 在购买这款产品之后，我们还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需求再去单独购买一份保单，这也是不冲突的。 那我如果说我再单独购买的这个保单的话，一般你推荐的是高端医疗还是说是重疾呢？ 肯定是重疾啊， 肯定 是重疾，因为这个就已经涉及到我们的住院医疗还有门诊的一部分了。 嗯， 所以如果再去购买的话，肯定是要去购买这个单独的重疾这样的一个保障。 嗯，明白了。哦，那等于是这样的一款所谓的打引号的大包大揽的保险产品，嗯，啊，它是有一定的，比如说这个赔付额度 啊，对， 就是一家人共享这样的一个赔付额度， 对，四个人共享。 那比如说在我的医院住院啊、门诊啊，包括这个用药方面，它其实都包含的。 主要是跟住院相关的 用药 都包含， 不包括你后期的康复。 对， 嗯嗯嗯， 还有门诊呢，你看每个产品呢，它对于门诊赔付的次数是不一样的。 哦， 一年之内有2次、3次、4次都不一样。 嗯， 对。 那它包不包含就是说可能会出现以前在购买医疗产品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有一些住院当中使用的这些药品它不包含在内。 这个呢，第一我们要，这也提醒咱们消费者， 嗯， 第一呢就是我们在购买之前先自己看一下范围。 嗯 第二就是我们在就诊的时候，如果你有了商业保险， 嗯， 你一定要跟大夫说。 嗯， 因为大夫在这方面啊，其实我觉得要比许多的保险销售人员还要专业。 嗯， 因为他就是术业有专攻嘛，所以当他知道你大概有哪样的保险的产品之后，他会去主动问你。当然他不会说那我就给你开这个范围之内的药，他会让你去选择范围内的药是这样，范围外的药是那样，让你自己做一个判断。 嗯， 明白了，那继续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可以选择的保险产品种类。 这是第一个，这个 算是保障类产品。 保障类产品当中一个就比较新吧，我们可以说是。 是。 第二个就是我还是推荐咱们三口之家，如果在经济情况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去给咱们的孩子去选择一些理财类的产品。 理财类的产品。保障类产品就那一个你觉得值得说的是吧？ 其他的像我们的这个意外跟重疾身故咱们不以前都说过吗？ 对对对对对。 这可能是比较新一点的产品。 所以今天其实重点提的就是一个打引号的大包大揽这样的一个啊，一张保单管四口人的这么一个产品。 对，我推荐啊，如果可以的话都去购买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说理财嘛。 对，就是理财这个呢，举一个例子，因为我们家啊边上不远就是咱们这个朝阳妇幼保健院。基本上东边的这个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可能都会选择在那儿，如果床位允许。我有时候经常跟做保险销售人员的朋友们开玩笑说啊，可能在那儿出生的这个新生儿有 80%， 他们的父母在出生之后都给他们选择了这种理财类的一种保险产品。 给孩子买的理财类的保险产品都包含哪些呢？ 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分红，要不然就是固定时间有一个固定收益的这么一个领取。 大概来跟我们说说这两类，因为分红险我确实觉得，如果作为给孩子理财产品合适吗？ 时间呀， 时间， 对， 怎么讲？ 就像这种啊，在保险当中的理财，只要涉及到我们的一个保值增值，那最重要的一个衡量它的一个角度，不是它的收益率，而是它的时间。 时间 越长，收益就越高。所以我们肯定要是在选择这个被保险的时候啊，就要选一个被保险能够存活时间最长的这么一个家庭成员。那肯定是我们的孩子。 是。 就是28天出生28天之后就可以选择投保了。对。 那刚才还讲到了另外一类是 就像我们的那种领取类产品。就是可能在投保之后每2年或者每3年，有的也每年啊都可以进行一个领取。那这种产品同样也是生存时间越长，那领取起来它的收益也越高。 这个偏向于理财型产品的寿险。 对，都是寿险。而且同时我还要给咱们家长啊，就提一个建议。 建议？ 也不就也可以说是建议吧。就是我们在选择这种产品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要太看重它的一个眼前的或者这最近1-2年的一个收益。 你讲的是具体是分红类的还是？ 分红跟我们的这种领取类产品都是这样。如果你可能只看这个5年，如果我们就简单只看5年之内啊，我觉得任何一款理财都能够打败保险。但是10年我觉得就没有可以打过的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你的购买的需求是什么。 就是眼光可以放长远一些。 而且这种我们说了，不管是我们那种领取类的还是分红类的，它有一个收益，就我把它称作双固定。 双固定。 就是固定时间，固定金额。我觉得市面上所有这种跟理财相关的产品啊，只有保险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明确的告诉你条款当中多少年之后你能够拿到多少钱。 白纸黑字 的。而且还是在这个有法律效益的合同当中写出来的。 是是是。 对。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对。 那其实我们讲到三口之家可以选择的保险产品，说了一些关于保障类的，说了理财类的。那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 那可能我们要补充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下这个孩子。 孩子。 给孩子买完保险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次咱们在节目当中都会谈到的，大人一定也要购买上。 对对对对对，一再强调。 对，因为说的最直白一点，孩子只有被保障的权利，但是他没有交费的能力。一旦大人出现了风险，那孩子给孩子买了一个保险，其实说直白一点就是白花这个钱。因为他交不上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把自己就作为父母的这个保障给上足。 明白明白。 对。 那说完了可以选择的保险产品之后，我们下一个问题是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根据不同的这个情况也聊过的受益人问题啊。三口之家买保险，受益人这个环节应该怎么来考虑呢？特别是在这个身故的问题上。 在身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自己就肯定不用考虑了嘛，对吧？那按照如果我们是法定受益人的话，那有三个角色可以拿到我们这笔身故金，或者保障的这笔钱，那就是我们的自己的父母，我们的配偶，还有我们的子女，这三个人。那如果我们要去指定的话，这三个人里我们也可以指定某一个人去拿到全部的钱，也可以按照比例 怎么样设计都可以，这都看我们具体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了。 嗯，因为其实这虽然是一个让人听起来不是那么舒服的一个问题啊， 嗯， 但确实是也是值得大家在购买保险的时候考虑的。因为如果说是三口之家买保险，在填写受益人的时候，假如说啊，这个父母跟子女三个人买保险， 嗯， 受益人填的是子女，那如果就是说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这三个人都身故了，受益人怎么办？ 那就是按照顺位继承给父母。 就说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这三个人都身故了，受益人怎么办？ 那就是按照顺位继承给父母， 就是给这个爸妈的爸妈。 对，给爸妈的爸妈，给爷爷奶奶。 就即便他没有被填在这个受益人的这个栏里面， 对， 但是当受益人发生身故， 就是按那个顺位继承，如果父母比如说岁数比较大，已经提前去世了， 嗯， 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再没有，那我们就是叔叔姨姑姑这种继续去顺位继承。 明白了，就是在受益人有的情况下，而且也还有生命的情况下， 对， 这个是给到受益人的。 对， 如果在受益人也是身故的情况下，就是按照这个法定的这个程序来走了。 对，就是按照这个继承的顺位来看。嗯， 我之所以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比如说这个受益人写到孩子之后啊，如果说孩子跟着大人一起啊，因为一场意外都身故了，这个受益人该怎么办？是因为你想，虽然说是三口之家，虽然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大家重点分析的是三口之家怎么来购买保险，但实际上这个三口之家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对， 对不对？孩子的父母他上面也会有父母，而且可能还是四位老人。如果说发生意外之后这三口之家都身故了，那作为这个孩子的父母的父母，也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一辈，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的， 嗯， 对不对？这个子女平时肯定也会给父母购买保险，或者给父母这个金钱上的一些， 对，支持， 啊，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如果啊，我们先说，嗯，如果这个一家三口都出现了这个风险， 嗯， 那按照这个顺位继承的我们的一个流程来说， 嗯， 那我们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是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补偿金理赔款的， 嗯， 但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啊， 嗯， 我举例子，比如说丈夫、妻子、孩子， 嗯， 这三个人是三口之家， 对， 嗯，那个丈夫就是爷爷奶奶，然后妻子就是姥姥姥爷嘛， 嗯，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 对， 如果我想捋一下，丈夫出现了这个风险， 嗯， 身故了， 嗯， 或者怎么样得到理赔款， 嗯，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受益人只写妻子的话， 或者只写孩子的话， 只写孩子的话， 嗯， 那 爷爷奶奶， 也就是这个丈夫的父母， 爸妈，嗯， 一分钱都拿不到。因为你已经指定好受益人是谁了。 是，那关键就是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作为丈夫的父母这块该怎么办呢？谁来为他们负责呢？ 那这个如果想负责的话，就是我们在投保的时候， 嗯， 这个受益人你就可以分成三份。 分成三份。 对。 或者说分成四份。 四份也可以， 嗯， 但这个具体去分，只要符合这个投保利益都可以进行分配。 是，考虑到就是自己的父母这一块哈。 对。 嗯，这是一个方法。 对，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意外的情况或者是处理的办法呢？ 就只能这种方法。 只能这种方法，就是在填写受益人的时候。 对， 嗯， 就是我们尽量考虑到，或者其实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能够想到这一步，那我觉得我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这个意愿或者说这个初衷还是挺强的。 嗯， 因为就是想到如果真正出现了风险之后，我应该对谁负责。 嗯，再回到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当比如说一家三口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意外之后，如果说我们走法定的程序，继承的程序哈，父母排在第几位？ 都是第一顺位。 都是第一顺位。 就是，父母、配偶和子女这三个角色是在第一顺位的。 啊，明白了，明白了。所以 他们三个是没有说前后关系，就是我先给谁后给谁的。 明白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一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保障的手段吧，对自己的父母啊有所考虑。 对， 嗯。那我接着往下问哈，因为我三口之家我们听到过很多保险的这个类型，因为我们现在分析的基本上都是小孩非常年幼的时候， 对， 可能需要购买的保险，包括保障类的，包括理财类的，分红型的。以前听说过很多的这个叫做教育金啊，或者说具体讲到比如说孩子哎考上大学了之后，通过保险能领一笔钱，或者说这孩子长大成人结婚了 婚嫁金， 对，婚嫁金，哎，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呢？ 其实有从最我们按照这个时间来分段啊， 嗯嗯， 可能有小学教育金， 那小学教育金、 初中、高中、大学教育金， 是博士教育金，研究生， 研究生， 研究生、博士， 然后就该到婚嫁金了。 嗯， 但其实这些钱啊，我想跟各位说，要明确第一点，就是比如说我李鹏， 嗯， 我学习不好，我没考上大学， 嗯， 那还给不够我这大学教育金了？ 是啊， 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跟你学历没有关系 啊，它不是跟学历挂钩的， 它只是从你这个人生的时间段，也就是说该你上大学，比如十八、十九岁的时候， 嗯， 到了那个时候，你保险当中的钱可以用来帮你上大学。 哦，明白了，明白了，它不是奖学金， 不是奖学金 啊。 那可能这个我们的大学教育金，你可以三十岁领也没问题， 嗯， 你十五岁领也没有问题， 也有，也可以说是大学教育金。 哎，对， 它就是这个名字， 只不过是可能方便我们消费者在不同的时间段对这笔钱的用法的判断的这么一个解释。 明白了，那实际上跟咱们刚才一起聊的这个理财型的这个，比如说 是这一样的， 是一样的，就是在你多少岁领什么样的保险。 对， 那包括结婚这个事儿也是吗？不会说你真的结了婚，我才给你这笔钱。 那不会不会 啊，只是说 婚嫁金可能到了结婚年龄 啊，给你这笔钱用来结婚。 对 啊， 因为像我们的不管是分红还是领取类的产品啊，可能大多数人在选择购买之后啊，也不会着急把它领出来。 嗯。 那存着存着存着，我们积累起来，到了一定时间段，在用的时候，可能就是特殊的钱用来特殊的用处，比如上学、教育或者结婚了。 明白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对，就是方便我们去理解， 并没有什么特殊性 啊。对 啊， 不，绝对不会不结婚不上学就不给了。 是啊，那接下来我问的问题是，啊，买保险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讲究什么这个组合拳啊？对于三口之家来说， 啊，对 啊， 其实这个组合结合到三口之家或者四口之家， 嗯， 比如父母加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 嗯， 我还是要给各位推荐，如果能够附加的话，一定要附加上我们保险条款当中的一个附加险， 嗯， 就是豁免。 会，豁免这块我听你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过，那关于三口之家这个豁免，你再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吧。 比如说，这豁免其实特别简单，就是针对投保人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之下，投保人只花钱。被保险人呢是有保障， 嗯， 但如果加上豁免的话，我们豁免有一个身故豁免，还有一个重疾豁免， 嗯， 如果豁免在投保人身上，投保人出现了重疾或身故的话， 嗯， 那被保险人这张保单从发生风险那一年开始，后边就不用再交费了， 嗯嗯嗯， 保单继续有效。 是， 所以其实这个就只花了非常非常少的一个钱，把风险发生之后的伤害降低了。 嗯，而且之前在节目当中也问过你，现在在节目当中再问一次啊，我们重复记忆。 好， 比如说就是三口之家，嗯，父亲给孩子买了一份保险，然后呢，父亲作为这个保费的这个缴纳人， 投保人， 投保人，啊，对，投保人，保费缴纳人， 就是花钱的人， 对，花钱的人，对对对。结果呢，就父亲因为意外之后，他丧失了这个，他没有了经济来源了， 嗯， 也丧失了继续再去赚钱的这么一个能力。这个时候作为孩子那个保单如果说当时有这么一个豁免的附加项， 嗯， 孩子那个保单可以继续履行。 继续履行。 他不会说在你这个三口之家还有另外的一个成员，也就是孩子的母亲。 不管。 他是有经济能力的。这个不管。 对。 啊，即便是母亲在这个家庭当中他月入上千万上百万。 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 对。 还是该豁免就豁免。 对。他不会考虑到这个经济情况。 嗯。 但同时这个时候我要多说一句，可能就有一点残酷了。 嗯， 刚才咱们说如果父亲出现了风险不在之后，母亲即使是千万富翁， 嗯， 那也不影响咱们孩子继续交孩子保单继续有效， 嗯， 因为有了豁免。 但是呢， 但是如果父亲没有这个豁免， 嗯， 母亲没有工作，那保险公司也不会再管你孩子后边的保险交费情况了。 明白。 你没有钱交费，照样合同就失效了。 嗯嗯，所以这个豁免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附加项的。 对， 嗯， 而且同时如果啊您是有两个孩子， 嗯， 那我们可以在给孩子购买保险的时候进行一个交叉的豁免，父亲和母亲都可以作为投保人进行一个豁免。这也是我一个大学同学，他有两个孩子， 嗯， 他跟他的妻子还有孩子就互相的各种豁免，就如果啊我有时候经常跟他开玩笑， 嗯， 出现了一个风险，那整个这个家庭在操作起来，这个手续啊，首先肯定特别复杂， 对， 因为要考察考察。 嗯， 但是一旦手续豁免的手续启动办完之后，那 我们不说因祸得福啊，但是这个时候可以体现出来保险的一个真正的作用。 是是是。那比如说刚开始我们讲到这个父亲给孩子做买的这个保险，父亲作为投保人，那投保人只能有一个吗？还是说投保人可以有两个？ 投保人只能有一个， 只能有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做两个投保人，就是父亲可以给买一份，母亲也可以给买一份。 明白了。那咱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要聊的就是还有哪些注意事项了，就其实关于这个三口之家买保险的过程当中。 在家庭购买保险的时候啊，我们先说一点，补充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受益人，受益人除了在我们最开始第一时间购买保险签字的时候可以确认好，如果我们在购买保险已经结束，不管是多少年，只要保单啊状态有效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做受益人变更。 这个什么意思？比如说在三口之家具体来操作什么意思呢？ 比如之前我们说。可能最开始啊，我说这种我在买保险的时候只考虑了我的孩子或者我的爱人，而没有考虑我的父母。 对对对， 可能现在我反应过来了， 反应过来了， 我可以改， 改是加呢，还是把那个去掉？ 调整， 调整 也可以加，也可以去掉，可以进行调整。 是，这个就只要是在你保单还有效的情况下，都是可以进行更改的， 都是可以进行更改的。 那更改的这个手续很复杂吗？ 我们现在可以找你的保单服务人员，也就是当时向你进行保险销售的这个专业人员进行操作。我们也可以看，那就看各家公司的这个服务。有的时候我们在电脑上或者手机上也可以简单的办理。 这一般是哪种类型的保险产品它具备这样的一个功能呢？或者 只要是 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呢， 都可以变。 都可以变，无论是哪种类型保险，理财型的或者保障型的。 对，只要它是有受益栏这个受益人这栏的选项，我们就都可以进行变更。 那比如说我从一个人变到三个人，我在保额上或者不保费上需要有什么变化吗？ 不变，因为这几个人是分你的保额嘛。 啊、哦， 对， 就总数还是不变的， 对， 只不过是一个人拿、两个人拿或者三个人来拿的。 对， 明白了。有什么案例要给我们补充的吗？ 这是一点，没有案例，但是其实刚才主持人在讲到这个三口之家在购买保险还有什么注意事项， 对对对， 还是有一些。因为三口之家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啊，可能有一个特点，就是保单比较多。 保单比较多。 而且呢不一定啊是一个投保人的一个账户，银行账户。但极有可能是这个，比如说丈夫挣钱多或者妻子挣钱多，这个保费是由他一个人出。但是保险公司在这个保单交费的时候啊，它是只看投保人的银行账户的。 只看投保人银行账户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那个，虽然这可能几万块钱都是丈夫在出钱，但是可能丈夫有一张卡，保险公司从他那儿划账，妻子也有几张卡，不同的保险对应的这个银行的账户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如果保单比较多，自己的、爱人的、孩子的，我们一定要梳理好哪张保单是用谁的卡、哪个银行的账户来划账的。 对，他是从银行划账，那保险公司是从银行划账啊，从那个银行卡划账。 对， 他认的就是这个划账的这张卡的开户人。 对， 对不对？ 对， 开户人及投保人。 对，开户人、投保人，还有具体是哪家银行的哪张卡，这个、每个都要一一对应上。 是， 这绝对不是说都是虽然是丈夫或者妻子花钱，然后我把钱都存在自己的卡里，这没有那么智能。 哎，那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妻子给孩子买了一份保险，妻子作为投保人，但是呢，每年缴保费的这张卡是丈夫的。 不可能，对，一定是投保人和交费，就投保人 和这张银行卡的 对应上的， 就是这个持卡人， 对， 是一致的。 对，我们可以是丈夫把钱转到妻子的银行账户上再进行划账， 明白， 但是他没有办法替他交费， 明白， 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反洗钱的这么一个风险， 只认这一个人， 对，没法替交。 是，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还有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这个保单，重要性。是和咱们的银行的存折重要性是一样的。 对， 尤其是当我们的家庭当中保单比较多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把保单存好。那同时再结合到刚才跟咱们分享的可以有四个被保险的那款产品啊，那种产品它是 大包大揽吗？ 没有保单的，没有纸质保单的， 没有纸质保单，都是电子。 可能在我们的手机短信中有一份存档。在我们的邮箱电子邮箱当中有一份存档，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都保护好。 是， 同时我也建议咱们收到电子邮箱的这个证明之后啊，你最好给它打印下来 啊，只是的自己留存是可以的。 哎，对，这样的话，不管是我们要办什么手续，还是要自己审查这个保单的时候，都比较方便。 嗯，